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嗯了一声，心情还是有些沉重。朦胧间他总是觉得有些不安，这种时候本该是要让赵柔发挥作用的，尽管池小池警告他不要擅自使用预知异能，但赵柔因为一直担心有异变，为求安心不断开启预知异能，反倒忽略了异能对他本身的精神消耗。在两个小时前，赵柔昏睡了过去，晃也晃不醒。缺了这一层保障，池小池心里不算踏实，但情况如此也拖延不得了。 准备动手。 楼隐态度如此淡然，惹得池小池不禁看了他一眼。楼隐被他目光轻轻一勾，也低头看向他，目光里没有被隐瞒的谴责或是愤怒，只有让人心中发软的宽容之光。只要你想，只要我能。现在想到他这句意味无穷的许诺，池小池低下了头。楼隐单手抚上他的头发，温和地揉了一揉。两人没有多余的言语，没有认错，也没有原谅，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的，其他事情可以留在以后，等有了时间再慢慢地讲。楼隐正了正脸上的面具，站起身来。一时间，屏幕外、游戏中，无数道视线对准了他。有的异能者站起来，有的已经暗中调集了异能，随时准备自卫。 各位，冒犯了，请多多海涵。 直播者脑补中腥风血雨的大战并没有出现，数十道强光闪过屏幕，如同雪亮亮的闪电，倏然抖开火链，刺得人眼中发痛。待众人勉强睁开眼睛，才骇然发现立在旷野当中竟只剩下了池江宇和白安逸两人。应急处理部愕然了十几秒，炸成了一锅粥。 确认情况，其他异能者都去哪里了？ 报告报告，信号全部断开，定位失效，向群检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的存在。 回放回放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 大局已定，弹幕区除了一部分在骂街的，抱怨没看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杀了那么多人的，讨论这到底是什么异能的，大部分都在弹冠相庆，他们都投了大笔钱来买池江宇存活，现在赔率已经无限接近于1:1了，但好歹是得了回头钱。确认过75个锁灵瓶里都装满了，楼隐也转身朝向池小池温和一笑。 安心吧，我们也可以准备离开了。 池小池环顾四周的茫茫旷野。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。 试试。 他的话没有再能说下去。池小池愣愣地看着楼隐左前胸穿出的一只鲜血淋漓的人手，失去了所有语言组织能力，面色一点点转为无血色的苍白，好像浑身的血液都随着楼隐一并流失了。所有人都傻了，倾家荡产买池江宇会赢的玩家，刚刚拿到保留池江宇性命进行研究的新通知的应急处理部部长，以及池小池，都呆望着那个含着笑意从池江宇身后探出头来的人，头脑停转，浑身发麻。 仿佛是从旷野平地上长出来的幽灵。刚才他明明还不在那里呢。池小池听到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平静的有些诡异。 喂十六。 不是喂十六哦。 喂十六的皮肤蒙上了一层特殊的物质，像是被泼了一桶胶水后迅速风干的结果，皮肤紧绷绷地收缩起来，五官变形，浑身呈现出淡粉色的光泽，仿佛在经历着一场难看的蜕变。他望向池小池的眼神充满戏谑与玩世不恭。和两人在车上打照面时，他歪头看向池小池的眼神一模一样。他微微转动着自己的手指，满意的听到从楼影伤口里发出的血肉模糊的声音，倾听天籁一般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喟叹。他的嗓音由于紧缩起来的鸟肌发出男女莫辨的尖细声音。 现在我是魏十七了。 魏十六姓名未知，在一次商店抢劫里，他被橡皮子弹击伤肋骨遭到逮捕，异能人身份才得以曝光。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包带血的香烟，一只彩色塑料打火机，一张公交卡，半盒奶糖，还有一角发黄的简报，是八个月前的，上面刊载着异能者进行了一次引发的流血冲突的大型游行。他没有任何身份证件，自称姓魏，叫魏十六。档案库里查不到与他相关的任何信息，不知他是偷渡客生下的孩子，还是某个穷苦山村里走出的黑户。最后，他的姓名被登记为魏十六。经过初步实验和他的口头描述，他的异能为抛掷骰子，从而获取持续时间长达五分钟的随机异能，每天限制次数为十次，第十次后摇出的就只能是空白面的骰子。机构官方人员，他的主理人在一次隔离实验中找到他，主理人拿出一张照片放在魏十六面前，照片中是一个死在自家的异能者，他是一名家庭主妇，戴着项圈，颈部被斩断，仰靠在客厅沙发上，双目圆睁，气绝而亡。主理人问道， 这个人你认识吗？ 魏十六看了一眼，笑嘻嘻道， 不认识，哪位呀？ 主理人把手提电脑的屏幕对向他，按下视频的播放键。那是一段家庭装载的监控，共分四屏，分别安装在门口、客厅、卧室和厨房。时间显示是下午3:30，天色不算早也不算晚，是个让人安全感十足的时间点。刚才在照片中毫无生机的女人此刻还活着，她的家是一栋独门独户的小别墅。她穿着家居服去离门30几步远的垃圾处理站丢垃圾，因为路径他没有关上门。而不知何时潜入他家后院的魏十六像蛇一样贴着外侧墙壁，无声地从敞开的门里滑进了屋。他的衣服皮肤变色龙似的与墙壁和周遭景物混为一色，难以辨识。他沿着进入客厅，蹲在了客厅阳台摆放的一排装饰盆景之中。女人倒完垃圾转头回来，关上了门，不知不觉间和一个闯入者共处了一室。魏十六没有临时下手，而是蹲踞在翠绿的植物间，歪着头静静冷观，看女人抹桌拖地哼歌，直到五分钟的能力极限过去。等女人发现自己家中多了一个男人，甚至还来不及发动能力，她的脖子已经被猝然拧断。看完视频，魏十六略有遗憾地啊了一声。 啊，居然在自己家里装监控啊。 据记载，他的能力是置换，也即可以和最远距离100公里外的某样物体或人进行地理位置上的交换。 但必须要确定物体和人的具体位置才能交换。 说到这里，主理人将手上收来的骰子的其中一面转向他。 现在请你解释一下，你骰子上置换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骰子上现有的16个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 主理人凑近了他。 还有，你为什么叫魏16？